一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科技馆昨天开启科学之夜活动，这是中国科技馆第一次举办夜场活动。每天晚上7点到9点，观众可以和科学来一场炫酷又有趣的亲密接触。请听报道。 近3000平方米的投影墙上，用 3D 投影技术呈现出一幅幅大气恢宏的科技史画卷。这样的开场秀让现场不断响起惊呼声。随后，观众可以探秘古代科技、生物进化、能源危机、智能机器、太空探索5大科幻主题线路。每一个探秘线路都安排了2到3个互动表演。比如生物进化线路上，志愿者正在演示如何用简易的方法分离出 DNA。 要先把洋葱剪碎，研磨，逐渐的加入洗洁精来破坏细胞膜，加入盐来形成氯化钠溶液。 在太空探索线路，小朋友可以用吹气球的方式做简易火箭。 那么如果现在老师手里有一只气球，你们想气球怎么可以？ 能源危机线路上，磁悬浮列车模型正在奔驰。 那这个小车里边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它底部有2块叫做超导体。 除此之外，还有根据月球探索故事设计的密室逃脱游戏。参与互动游戏，观众有机会得到科幻人物装备，参与巡游活动，或者获得 VR 真人吃鸡游戏的入场券。科学之夜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4号中秋节当天，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关注中国数字科技馆公众号购买门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在本月20号到10月7号举行。作为分会场之一的西城区将围绕中国式新生活之老城区新生活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分设设计创造发展活力、设计创造美好生活、设计复兴工业文化3个板块。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将在本月29号开幕，持续6天，数十家艺术馆和展览馆将同时向公众敞开。艺博会将打造互联网加艺博会创新发展模式，实现365天永不落幕的艺博会。爱琴遗珍希腊安提凯西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展览是中西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鲜活范例，双方把自己最珍爱的文化瑰宝不远万里送到对方国度展出，生动阐释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第三届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昨天在故宫博物院开幕，论坛为期3天，邀请国际组织及埃及、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等文明古国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相聚北京，与中国学者一起围绕古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一主题，共同研究和探讨古都文明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世界文化遗产我国4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景区从本月16号开始实行实名制购票，其中石窟景区每天限售6400张门票，售完为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下午的云量依然比较多，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空气比较清新，云层又遮挡了紫外线，感觉天气比较舒适，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哥先问你一事儿啊。 嗯， 我们都知道你爱喝酒。 哎呀，不常喝。 家里有酒柜吗？ 没有。 没有啊？ 真的没有。 我送你一个。 贵吗？ 不知道，得问他。 嘿，面议价格。 哎，酒柜最近好流行啊。 不，但是我因为我看完提纲之后啊，在想的，因为酒柜啊有很多种，然后再其次，除了种类区分以外，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比如说它到底算是个电器还是个家具，这个又是有区分的了。 我觉得这个按年代分。 嗯， 过去啊，原来好早之前，应该得有20年前了，我们家在做装修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特流行做什么叫多宝格。 多宝格。 然后呢，我爸就在多宝格旁边做了一酒柜。 啊，对，最好有，其实就跟那个展示陈列的， 啊，对对对，就是、嗯，但又不好意思把家里边特好的酒放在上面。 哦， 都是那种瓶挺特好看的。 就是要展示那个瓶。 我们管那个时候的这东西也叫酒柜。 对呀，啊，对呀，啊， 对吧， 对，是这样。 现在好像又不太一样。 然后包括你比如说现在因为家庭的环境更好一些了，所以它的功能性更多了。 嗯， 比如说好了，我专门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是餐厅区。 嗯， 在餐厅区的边上可能专门弄一个比如说餐边柜。 嗯， 因为那餐边柜上可能啊，除了要放一些杯碗瓢勺之外， 嗯嗯嗯， 啊，同时呢可能也兼具放一些酒的功能。 对对对对对，我一开始觉得这东西挺好的。 嗯， 就是有好多人说那酒要就什么躺着放， 啊，躺着放， 然后有助于醒。 嗯，是， 但是我就有一点担忧啊。嗯，我说我买那柜子它只能放红酒吗？我放点白酒啊，黄酒啊，啤酒啊，可不可以呢？ 对，会不会串味儿呢？ 啊，对，串味儿您就拿出来吧。 嗯， 对，我就想说我弄整一这东西是挺高端大气的。 嗯， 但是我就那么几瓶红酒，我摆不满，对吧，多浪费。 啊， 我摆点， 对对对， 摆点白酒进去，也你看咱们去酒厂不也看的有酒窖吗？ 啊，是有，是有， 不是也的温度湿度什么也挺控制的。 啊，对 吧， 对， 我说也放点这行不行呢？ 嗯， 反正我今天上节目是抱了很多疑问来的。 好 啊，今天咱们聊的就是酒柜啊。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北京欧美家的刘海，欢迎刘海。 大家好。 嗯，今天咱们说哪种酒柜？ 今天啊，咱说的可能跟一开始那个二位老师讲的不太一样啊。 啊， 二老师刚才讲的是那种就是可能是陈列跟展示为主的，就是 对对对， 就是归家具一类的吧。 对， 今天我们讲的还是跟电器相关的，就是我们要讲通电的， 就是像哥说的，现在所谓说的酒柜，其实是一种家用电器， 对， 对不？ 是的， 对， 家用电器。 就那天我在某公号上看，就是因为展示装修的那个房子嘛。西班牙风格的啊，确实很好看。然后可能啊，楼上楼下分什么四个浴室、五个卧室、还有什么功能区，哎，真的非常好。 真好， 你知道它那个地下的那个，就算酒库吧， 哎呦， 就放的全是那种插酒的那个， 哎呀， 我就光那个地下室能够存酒1500瓶红酒， 哎呦， 哇，就那样的歌，哇，天哪，我看着。啊，真显好，但是因为人家是地下的嘛，地 下 的可能他只要做到恒温恒湿，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很大。但是那不可能，咱们的家都会是那样的嘛。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有很多好喝一小口的，然后也不会太多，但是有这么一个电的这种酒柜，恒温恒湿的，我倒觉得是有必要的。包括我们今天下午一会儿到了傍晚5点的时候，我们要上的另外一个节目，我们一直在聊茶叶，在聊茶叶，实际上那个茶叶如果也放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柜子里，其实也是 OK 的。 对，是、 哦、这也行啊， 也可以， 可以的， 也可以。 哦，那看来 确实 也能放点白酒什么的，对吧？ 会串味儿吧。 不会串味儿， 那么厉害呢？ 就是，前提是因为我们在放葡萄酒的时候，肯定是要密封嘛，不可能说是敞着瓶去放进去。 嗯， 另外就是本身好一点的那个酒柜的话，它里面会带一些活性炭的过滤装置。 嗯， 它会把异味过滤掉。 嗯， 哦， 它会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空气循环。 哎，没关系啊，这样，咱们一步一步来。因为虽然就这种酒柜现在慢慢的已经进入家庭当中了，我们在朋友家里一般都看到过， 是， 但是它大概都是什么款式的，大小不会是统一规格的吧？ 不会，这个就没有统一规格了。小的话可以，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就是可能跟沙发的高度差不多。1米左右的，这是比较小的，可能装12瓶酒左右，然后也有高的，高的话可能有1米8多高，这种高度的话可能会装200瓶或300瓶这样的酒，当然也有就是中间一点的，就是可能在1米5高左右的，1米5到1米6的这样的酒柜也有啊。 然后这个酒柜里头会分区吗？就比如说冰箱，它可能上头分那个什么零度保鲜。啊，底下的这些抽屉分成什么啊？零下多少度的，什么急速冷冻的？像咱们这个酒柜会分吗？还是说不通体的都是一样？ 您这问题问的就特别好，是因为呢，就是我们在选酒柜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我身边那些朋友，他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酒柜呢，温区越多越好。或者说它温区多了以后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才是真正的酒柜，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要看就是我们这个酒柜买回家之后是做什么用的。如果说我们家里的话买这个酒柜呢是用来储存跟熟化葡萄酒，那我们需要一个单温的，就是您说的那种通体从上到下就是一个温度一个湿度这样的酒柜，就用来做熟化。因为这个葡萄酒在长期的熟化过程中，它需要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就是恒温跟恒湿。如果说呢，我们这个酒柜买回家之后呢，是要作为一个试酒型，就所谓的是我要经常去喝。因为不同的葡萄酒呢，它的储酒温度或者是熟化温度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试酒温度是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白葡萄酒的温度会低一点，然后它的甘甜会更加干烈，然后红葡萄酒的它温度稍微高一点，让它单宁的那个口感会更好。所以说这个试酒温度是根据葡萄酒的种类不一样而分了，这样的温度温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就是需求，就家里有这样的需求，说我可能会经常会喝，今天喝一点白葡萄酒，明天会想不想喝白的了，那我佐餐呢配红葡萄酒，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多功能型的或者是多温区的这样的酒柜。 这也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我理解刘海说的那个意思 啊， 就类似于比如说好了，我们要喝这瓶就是半餐酒，就是餐酒啊，最好啊它温度低一点，对吧？冰桶的这种功能可能在这里头也可以起到。 所以我也明白， 就是凉的， 对对 对，是这意思吧？ 但是买俩嘛。一个用来存着，对吧？您可以放在比如说您地窖，别地窖啊，那就放在什么储藏间什么玩意儿的，或者哪儿放在厨房也没问题。再买一个啊，分区的啊，这个放在这个餐厅的位置， 哦，您随时拿出来喝。 好， 是这意思吧？ 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嗯，多少钱啊？ 这个其实它有区间的，比如说我们的酒柜从1万左右可能到10万、10几万都有。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功能需求不一样。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夏明老师所说的，就是说可能有的家里需要两个这样的酒柜，一个是用来专门做熟化储存用，另外一个呢专门是用来就是作为试酒层的酒柜去用。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啊，我们也喜欢这样的夏老师这样的客人。当然 我也就是说是吧。 也有就是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酒柜，就是它是多功能型的，就是它的底部呢温区稍微比较低，它是可以放一些，因为它温度比较低嘛，可以做一些就是好一点的这种葡萄酒作为长时间去熟化的，因为它在下面温度是非常恒定的一个低的温度，然后它上面的话分为两个温区，顶部的话和中部是两个温区，这样的话可以放一些，比如顶部可以放一些红葡萄酒或者陈酿，然后中间的话会放一些白葡萄酒啊或者是气泡酒啊，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的温度稍微再低一点，饮用温度稍微再低一点，就是适合不同酒的这种口感。 那小胖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因为酒嘛，酒的品类是很多的，对吧？ 对， 那比如说葡萄酒只是一大类，那比如说国人可能在节庆日的时候啊，长辈也好还是什么样，更喜欢再喝点白的。那这个柜子里头是仅适合于啊葡萄酒啊什么，不适合放白酒，还是说不只要是酒都 OK？ 可能就是根据我个人的这个饮酒习惯来说啊，就比如说可能咱们中国的酒。凉着喝的不多，是吧？就比如说黄酒可能是需要，反而需要加热的，然后白酒的话可能一般我们都是常温这样一喝就行了，如果真的需要就是夏天很热又想喝点白的，真的去想冰一冰凉一凉也没问题，放进去也 OK 的，没问题。包括比如说因为它本身温度是比较低嘛，里面温度可能是可以设为8度，因为它的温度区间一般是在5度到22度之间，我们把啤酒放进去冰一冰也都是没问题，都可以的。 反正我相信就是类似这样的生活类的电器真的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因为那天小胖在录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们就是到某那应该算是开放厨房还是什么呀， 对， 然后小胖都问我说，哥，我在这儿录的片子，然后你说整个这套中央厨房式的多少钱？哟，我说我看这个意思少说10几万，他说往多了说，我说150万，往多了说， 天哪，我的天哪。 后来我问导演了，我说人家那套厨房因为都是感应的，全是感应的，平时你一看的时候以为写字台呢，然后一感应的时候唰那台子就伸开了，然后就各种按钮点火什么，这都这样的，2000万。 天哪， 是吧， 是。我还说呢，我说，哎，你这有酒柜吗？他说，一般装我们那个呢，都自己有地窖。我说啊，好，好，没事没事，瞎聊瞎聊，真是的。我说那是看着显好啊，就是很人性化啊。当然买不起，看看也是可以的。咱先这样，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一聊酒柜，包括酒柜怎么选， 对 吧？现在有便宜有贵的，包括您刚刚也说了，从1万到10万，甚至还有更便宜一点的。 对，有的。 那到底差别是在哪儿呢？一会儿咱们来聊聊这个，好吧？ 老婆，每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回家，今天住在876，我们要聊一聊酒的事儿了啊，不是教您怎么喝酒，是教您怎么储藏酒啊。原来大家都觉得反正我那酒就都知道躺着放就得了， 对， 是吧，找一阴凉地儿啊就可以了， 别晒着。 哎，随着这个科技的日益进步啊，随着很多国外的一些东西呢慢慢进入到中国，大家也慢慢接受了，原来说哎呦红酒还得单配一柜子哈，今儿咱们聊的就是这酒柜啊。哎，先来说说这酒柜是大概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开始火起来的？比如说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的？ 其实那个我们是从大概十几年前就开始做做酒柜了。 哦哟， 但是那会儿的话，可能就是国内的市场对这个产品的认知度没有那么高，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很努力的去做一个就是 推广 阶段啊。但是其实酒柜其实这个产品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很有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产品，不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不像那些洗衣机啊、 洗 碗 机 啊、 洗碗机什么的。 但酒柜的话，它是1970几年的时候发明的，它是由法国的一个公司发明的，就是因为法国人比较喜欢喝红酒嘛，而且他们那边红酒文化还是比较浓厚的。他们那边是有一个法国公司首先去发明了酒柜，大概是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很新，就是很历史很悠久的一个产品啊。 它就本身就是个新鲜事物。 对，是的，是的。 好，那就跟就是每个地儿不太一样。韩国有那个什么泡菜机 啊，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专门做泡菜的，而且他们有一个专门储存泡菜的一个冰箱， 对， 还是个冰柜，反正就挺大个。 对， 我说这跟普通冰柜有什么不一样吗？人家说我们这不一样，湿度啊什么的都不一样。就是它的冰柜是什么呢？就是你冷是够了，但是太干。所以它储存泡菜的那个环境不对，这个我还里边还得加点湿，然后再有点这个温度才能做成泡菜。 对， 我说我估计是不是咱那红酒柜也是大概的这个道理？ 是的，也是这样。其实，储存葡萄酒的话，它的要求会比刚才您提到那个泡菜要更加苛刻一些。因为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陈酿的，而且出自一些名贵的酒庄的这些葡萄酒，因为它本身这个酒从出厂完成灌装之后呢，它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它需要一个在非常合适的一个环境下去生长的。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一定要非常适宜的温度，比如说是在就是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熟化温度是在12度。就一定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恒定的温度，而且湿度的话也不能变化太大，一定要在比如说是在60%-75%之间这样非常理想的一个湿度下。另外是不能有震动，因为震动的话会破坏它里面的这些沉淀物，影响它的一个化学反应。另外的话还有就是紫外线对它的破坏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看到酒庄的它的一些这个大的橡木桶放的那些酒一定是在底下或者是在一个比较阴暗的，就是没有阳光照射的这样的地方啊。这是非常严格的四个环境，只有完成了这个四个环境之后符合了它的要求，这个葡萄酒才可以像一个婴儿一样茁壮成长。 哎呦，好的东西背后一定是科学严谨的。听完你说特别就像母体哈，一说母体就贵了。就是比如说咱简单看一 logo，人家都说这 logo 为什么当时说什么设计师收了几百万的那个设计费，最后人家把整个的设计步骤或者大概的一个设计思路给展现出来，整个那小片放了2分多钟，就而且是快放，就一个字体啊，就一个字体花了2分多钟，说每一个角都是有特别设计的，所以为什么你看起来是美的是漂亮的。可能好，所有东西都是这样，

应该说差不多 哦，差不多、 有的可能会比冰箱在 主要得看它的大或者小、你要说那一米八的、那可能稍微多一点 对是的、 对，那你要说跟沙发那么高的那种、我觉得就应该没问题了。 对，也要看这个酒柜它的就是材质，有些酒柜可能会选用的隔温的材质会好一点，那它肯定会更省电一些，如果说有的可能酒柜看我们看这个内壁比较薄，它可能就会隔温没有那么好，这样的话它需要长时间去经常工作，那可能会比较费电。 哎，那讲讲就是酒柜大概分类呗。 分类的话，可以先就是从我们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酒柜要怎么用，就是我们可以分为单温区的这样的熟化型的酒柜，就是说我的这个酒确实都还不错，然后这个从这个酒庄买来之后是需要它熟化一段时间，比如3到5年，等它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熟化年龄之后再去喝，这样的话它的酒体最饱满最丰厚，口感也最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家里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葡萄酒，我们建议就是选用单温酒柜，熟化型酒柜可以了。如果说就是我经常去喝，可能就是既有熟化的功能，需求又有这样的简单的一些储存功能，那我们选一个多功能，就是比如说两温区的或者是间面温的这样的酒柜，就可以。 其实功能呢分也就分这两种， 对，是的， 其他就是大小的问题。 大小啊， 它最大的能存多少瓶酒啊？ 有最大的话可以存到300瓶左右啊，300瓶，对，是的， 不小啊， 不小， 一米八。 还能 从天到地的，对吧？ 对，是的， 都是躺着放的吧？ 对，躺着放的。 刚才那地窖也就1500瓶，我买这五个酒柜也就才50万，我那地窖得多少钱呀？是吧？关键得有那么多酒， 真是的，我刚想替你这么说。 但那个是比较大的，一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买一个1米8左右的酒柜，可能就是放100多瓶这样子啊。如果说当然就是一般的酒柜厂商的话，他告诉你我最多可以放多少瓶酒，是指在没有支架它叠放的时候，就瓶子之间这样叠放 啊， 可以放这么多， 就是把架子全去了。 对，所以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就也不要因为这个最多而 明白 而选择，就是作为它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其实不是，我们在选的时候还是重要看它的温度，还有保温、震动啊，包括防紫外线等等。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同样高度的酒柜，但是一个酒柜呢，它装的这个酒并不是很多，但是它每个层架呢都会做得很清晰，就我放酒的时候呢，这个酒该这样放，该怎么放，都会非常有明确的这样它的位置。每个葡萄酒都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它会保护得很好，就是包裹啊，包括这个支架托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都会做得比较到位。那这样的话，它肯定不会放这么多，但是还是我们看我们怎么去这个去储存，或者是怎么去用这个酒。 明白明白。哎，除了刚才你说的那种功能的区分之外，那比如说像我跟小胖，我们要挑选，比如说在有一些方面是不是也要注意？比如说好了，看什么材质的，它是金属的还是什么木质的啊，它的那个壁是应该选厚的还是薄的，它前头是玻璃的还是金属的，那这些是代表它的好或者是不好吗？ 一般来说，您刚才说的几个点，就是需要我们去看。就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材质的话，一般的话，在酒柜内部会有，比如说一般会有就木质嘛，一般大部分都是木质材质。但是木质的话也会分很多等级，也有369等。好一点的酒柜的话，会选用比较上乘的橡木，因为它是还原了这个酒在当时刚出厂的时候放在橡木桶里、一样的这样的材质的橡木。 我还以为金丝楠呢。 串了。 橡木算是比较好的。 是的，或者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去在挑这个酒柜的时候呢，我们一打开门，可以闻闻里面的味道。如果说味道比较刺鼻，那说明里面的材质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对，可能用的不是很好。除了这个酒架材质之外，我们要看这个四壁，就内壁啊。内壁的话，有用金属的，有用这种塑料的。如果塑料的话，当然就是一打开之后也会闻到一股就比较浓重的塑料味儿。它其实对我们这个葡萄酒的储存也是不好的啊。另外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个酒柜的门。这个门当然门现在材质很多啊，有不锈钢，也有这种纯玻璃的。 对， 其实可以根据我们家的这个设计风格去搭配。门的话，材质是一方面，其实它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门 带不带锁？ 带锁，对，是的，对，对，这是一个。 看来还是酒多啊。 还有这个门呢，这个玻璃是几层？因为如果说只有单层的话，它的隔温跟这个隔绝紫外线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嗯， 如果是双层的话，也有分，比如这个双层的玻璃，中间会有空隙嘛。 嗯， 空隙的话，有的好一点的这个酒柜，它会在中间充一些惰性气体。这样的话它对这个紫外线的隔绝就会更多，包括保温效果会更好一些，更极致的又做到三层的，这是一块， 反正越好越贵呗，如果好全部加起来，那就是代表了它肯定价格要稍微贵一点。 是的，再就是其实我们在比较，就是很直观啊，去比较一个比如说一般入门级的一个酒柜，包括一个好点酒柜，就我们去拉门的时候，就包括你拉门的时候，可能一般的酒柜就是轻薄一点它会晃，就这样的酒柜的话，就是它材质肯定用的不是那么的就是实在。如果说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放了一些比较好的葡萄酒，但是你开门的时候这个酒柜在晃，你每次开门就晃一次，那这个酒就时间长就不要喝了。就是非常影响它的这个酒的，长时间的熟化。 那也说明就是越沉，就是搬起来越沉，说明它越好。 其实也不是，就是一是这也是那个酒柜的稳定性，就是稳定性也是一方面。如果酒柜一定要做得稳，当然它材质用得好之后，它本身确实质量会增加一些。这也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都是提过，这个葡萄酒的话，它是像就是葡萄酒像个婴儿嘛，它婴儿的话，除了需要有这样的。就是适宜的温度跟湿度之外，它也需要呼吸的，就并不是我们这个葡萄酒放在酒柜里面，它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去这样去放着就是存就可以，它并不是这样，它一定需要一个新鲜的空气。好的酒柜的话会带一个这种空气过滤器的，它有空气在，它是在不停的在一个循环，它不是 就类似于它那个小环境是一个新风系统。 是的，是的， 这过得比我都好。 说的是 呢，挺好。 是的，如果说有新鲜的空气的话，就会给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熟化跟储存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它才会更好的去以更好的味道、更好的这样的口感去回报给您。 好的，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来说一下究竟我们就第一次买酒柜的话，我应该怎么选，选多大的，大概价格是什么样的，还有哪些品牌可以推荐，还有后期保养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吗？一会儿来聊一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说的酒柜特别心动啊，我接下来决定要买了。刘海，你怎么建议呢？我们家其实存酒不是特多啊。当然我就喜欢酒柜这些东西，新鲜的电器我都很喜欢。